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二十一集。 他是谁？你认识吗？ 不认识，可能是新来的。 现在新来的都不用报备吗？ 报备？跟谁报备啊？你？ 也可以啊，毕竟咱这店铺集中，人流量大，起码吃喝不愁。 那也是人家吃剩下的，还报备呢？你想得真美。 聒噪的猫叫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简直没完没了，吵得我后脑又疼又胀，恨不得一巴掌挥过去，把那些不知哪儿来的野猫崽子扇飞。可现在别说挥巴掌了，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整个人沉浸在一片漆黑里，似乎除了脑子哪儿都动不了。我该不会是死了吧？不过鉴于那些吵人的猫叫声实在太有存在感，我觉得自己就算死也不可能死到喵星去，所以我猜测自己大概还活着。可我这是在哪儿呢？我尝试着睁开眼睛，但于事无补，我什么都做不了。直到我渐渐获得了一些嗅觉，我庆幸自己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大概很快就可以完全醒过来了。可是下一秒我就后悔了，恨不得自己当场再昏死过去，因为那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地沟油的昏腻混着食物腐败的馊臭，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仇家把脑袋摁进了垃圾桶里去了。 不过他怎么动也不动一下，该不会是死了吧？ 傻吧你，那肚子一鼓一鼓的，明显还喘着气儿呢。 那他怎么还不醒？这天都快黑了，连奶茶店的阿花都醒了。 你是在嘲笑阿花懒吗？不小心被他听去，那你可就完蛋了。 因为目不视物，我的听觉似乎被放大了千倍万倍，那些叽里喳啦的喵呜声吵得我脑子都快炸了。我实在忍无可忍，我终于暴怒出声。 都他妈的别吵了。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而我也跟着愣了一下，因为我分明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声猫叫。 他怎么这么凶？ 他不是让你别吵吗？ 他说的是都，可不只是说我，肯定也包括你。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别指望他们能安静下来了，于是我尽可能地将注意力放在别处，去感受周围的温度和光线。又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眼前似乎没那么黑了，一片不太显眼的暖黄色融进来，慢慢照出这个世界的一些轮廓。行驶板路，往来不歇的脚步，皮鞋、高跟鞋、篮球鞋、帆布鞋，等等，那是什么？我似乎看见几条棕黑白相间的毛腿在向我缓缓靠近。我第一直觉那应该是什么野兽，因为粗略估计那腿已经赶上我手臂粗了。 他醒了，他醒了， 叫声大概来自毛腿的主人。接着他又凑近我嗅了嗅鼻子，我正侧卧着，微偏开头，刚好可以看见他的下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只猫， 因为它叫得像只猫，且长相上也不似我认识的其他任何动物，虽然它看起来比普通的猫不知大上多少倍。而当我不经意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身体时，我完全呆住了，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因为我看见的分明就是毛手毛脚的另一只猫。我微微动了一下手臂，在发觉它们已经能听使唤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因为四肢还有些软乏无力，我没有马上站起来，只是趴正了一些，以便能够看清周围的事物。西向的霞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一只三色花猫正站在我面前，好奇而疑惑地看着我。在它身后不远处，另一只梨花猫还在观望。放眼看去，几家眼熟的店铺和这极具特色的青石板路告诉我，这里是每逢假日就人满为患的南平古街，一个我只有带着外地朋友逛南平时才会光顾的地方。我很快意识到，刚才见到的那几条粗壮毛腿不过是相对比较之下的错觉罢了，毕竟现在的我也有着一样的体型身材，而路过的行人早被放大了数倍。 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吗？哎，你叫什么？ 我听见的分明是喵呜喵呜的猫叫，可那叫声钻进脑子就莫名有了含义。我叫什么？我叫沈婷，男，人类，是一名高级诉讼律师。按道理我应该刚从法院出来，准备去和一个客户吃饭，如果谈得不错能够签下这单生意，那么明年我就可以晋升为我们律所的一名合伙人了。但突然变成猫这件事儿，根本就全无道理可言。我尽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努力回忆自己究竟是怎么从一个人变成猫的。然而我记得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清晰地说出下一周的工作安排，甚至能够隐约感觉到这只猫原本的一些记忆片段，却怎么也想不起在这莫名其妙且狗血无比的变化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脑子有点乱，我没有回答他，在站起身后马上离开了现场，将两只喋喋不休的野猫和一个不停散发着臭味的垃圾桶甩在了身后。 他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可能是个哑巴吧，隔壁街卤肉店养的二黑就是个哑巴，听说是被人虐待掏了舌头好不容易跑出来的，让卤肉店的老阿姨给收养了。 太可怜了，幸好我不是哑巴。哎，哑巴都不能说话吗？ 废话，哑巴怎么说话？ 可他刚才不是让你别吵吗？ 我都说过了，他说的是都，也包括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